方向往前闯，快乐悲伤轮番登场。经过爱与恨的较量，如愿以偿，输和赢都不绝望。我们逆着阳光，逆着风向往前闯，彼此对抗，互不相让。追逐在华丽的战场，在你身旁，甜和苦值得品尝。穿过我透明的车窗，我的脸有些发烫。城市张开密不透风的网，人来人往，多么匆忙。镜子里的我和自己很像，有时候安静，有时候疯狂。也许我和你想的不一样，外表温柔，内心坚强。我会迎着阳光，逆着风向往前闯，快乐悲伤轮番登场。经过爱与恨的较量，如愿以偿，输和赢都不绝望。我们迎着阳光，逆着风向往前闯，彼此对抗，互不相让。追逐在华丽的战场，在你身旁，甜和苦值得品尝。往前闯。